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啊，剛才呢就我們都用了第一節的時間呢就講這個所謂民粹時代的這個選舉政治的玩法啦，其實當然呢就台灣有台灣的一些的客觀的條件和香港的分別，因為始終台灣是一個真正的全面民主選舉的地方，也很多時候呢、那個、相對來說選舉遊戲比較 公平，即香港首先我們即不能對泛民過於嚴苛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這個講翻轉頭都係一個不公義嘅戰爭嚟嘅，因為 資源上 DQ 其實就係本身已經係不公義。 嗯， 咁 DQ 咗劉小麗，然後佢再去參選嗰陣時候，又再 DQ 佢咧，就已經令到本來有機會勝出嘅泛民嘅代表就突然間冇咗，咁變咗佢之前嘅前期嘅宣傳工作咧，就好似即係失去咗嗰個大部分嘅作用。咁所以就李卓人再出馬嗰陣時咧。其實已經是等於姚松炎拖到最後尾先入閘一樣的，即根本是不公道的。對家就陳健康咁樣，健康大使話大佬有萬國殯儀館落地呢個一成層樓咁高的海報，你根本上是到最後尾仲有大公報，大佬中聯辦黨委下面的報紙免費派入屋，大佬咁樣的競選，而家馮華仲話唔知係咪競選宣傳，跟住陳健康就話唔係競選宣傳，你問我呢個 100% 係競選宣傳啦係嘛？計入競選經費就爆煲啦， 成個 layout 係競選海報嚟， 就要再選噶啦。你問我，不過香港嘅選管會，我話俾你聽，一定唔敢掂。我覺得，因為大公報後面就係中聯辦，就係、是、黨委啊嘛。所以你話根本上，即係上到擂台，你李卓人又要綁住兩隻手，只可以用腳。人哋對家就拳腳爭失，跟住仲有好似打摔角咁，側邊掟石屎啊，掟接凳啊，乜都得。咁你點打呢咁樣？咁但係咧，但係我覺得點都好，唔可以話因為咁樣咧就唔打。我覺得， 嗯， 唔打你就將個位俾咗人哋。不過我覺得咧，首先我覺得起碼喺嗰個嘅對於 DQ 問題裏邊咧，泛民要有一個説法，係要同林鄭展開一個政治性嘅談判。 嗯， 即係話你要同林鄭講清楚，如果再有任何一次嘅 DQ， 基本上泛民就要集體請辭。我覺得呢個係。出口術也好，玩 show hand 也好，都要擺喺個姿態。 呢個咪就係泛民口中所講嘅招土？ 唔係啦，你做唔做一回事。不過你要令到，因為如果係咁嘅話，你咪永遠冇得贏。你最有影響力嗰班就係雨傘運動之後出嚟嘅新生代啊嘛。 嗯。 佢就全面誅滅曬你，根本你嘅新生代嘅消失唔係因為你唔俾機會佢，而係個政權唔俾機會佢哋啊嘛，剝奪咗佢政治權利啊嘛。黃之峰好，周庭好，羅冠聰好。劉小麗好呢啲，其實就係八九年之後嘅李卓人嗰代嚟噶嘛，佢就係、是、好啦，呢代就成為成個九十年代民主運動嘅中堅啦。但係而家2014年之後呢代就喺佢2018年嘅政治生涯就終結。咁你諗下，咁你咪仲係靠呢班六四呢班友咯？咁人哋咪少你咯，話你老屎忽咯。其實始作俑者就係林鄭，所以我就話，我今日我喺港台嘅節目都係咁評論嘅，泛民一定要對林鄭嘅政權有一個統一。好清楚的態度，啱啦！而家行政立法都已經全面控制在建制手上啦。咁泛民應該就係作為一個徹底嘅反對派存在嘅，係唔應該同林鄭再做任何嘅政治交易。 嗱，因為咧，即係 呢個係好清楚，我覺得一個反對派政治。 兩個分組點票咧，建制都已經掌握咗控制權， 佢要孭飛㗎啦。 咁行政啊，當然唔使講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嘅跟住落去嘅情況咧，係。即係建制係冇任何嘅借口，如果即係喺個 所有政治失敗都係佢哋負責。 政策上即係依種 唔關拉布，唔關泛民事㗎啦。 咁所以泛民而家其實佢調轉，雖然而家係一個即係哀兵啦，但係你抱咗一個必死嘅心，而家反而係有 談判的機會。 我看不到他今天出來的聲明有這種反省，所以我也挺失望的其實。既然你已經是被逼退到去一個真正反對派的位置，你就要扮演反對派的角色。我不理你跟林鄭有什麼私交都好，不可以再跟他們有任何政治交易，否則你就要將他逐出泛民裡面。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你這個政治定位一模糊呢，你就會失選票的嘛，人家都不知道你想怎樣，你想做建制派嗎？你又不是，那你怎麼跟林鄭做deal呢？如果是這樣，你做deal即是你想跟他 engage 他拿東西，那你跟建制派有什麼分別呢？ 我又大膽一點講一下，即譬如你說那隻叫做總辭呢，其實還有沒有另外的變奏的玩法？ 不是，我不贊成在無厘頭總辭，不過你一定要打開口牌。如果在以後的選舉裡面再有這些 DQ 的話，我們就要考慮總辭，這個是一定要用的這隻開口牌。因為當對家可以不斷去 DQ 你有勝算的候選人，即是我看著你來捉，你明白嗎？即是打黑拳一樣，是嗎？打黑拳就是說我選對手的，我選個磅數比我輕的，表現比我差的，我要捧我自己的拳手去拿金腰帶的時候，我就連續打五場都是贏的咯。不過我選的拳手根本上就是隔個渣的，即等於哦對劉小麗就會輸的，我就 DQ 他，然後李卓人 OK 就給李卓人入閘，即是你揀個廢的來打嘛。其實是 這樣，其實現在你距離2020呢都時間不是很多啫，都是兩年啫，是不是？如果你這個談判林鄭是不理你的，如果真的、泛民是要總辭，其實個成本大不大？你覺得即係兩年， 越接近改選就越成本唔大嘅。 係咯，嗱，你談判得嚟都一年半載啦。 唔係，你要有啲 condition， 我覺得幾樣嘢泛民要擺硬嘅姿態出嚟。第一就係 DQ， 第二就係、美國香港關係法。你唔可以一方面即係歐洲議會遊說話、香港一國兩制冇問題，第二方面你就話屌又 DQ 又中聯辦干預選舉，又文匯大公報咁樣變成選舉機器咁樣。咁你咪即係自打嘴巴嗱？呢、這個即係邏輯上講唔通啊！ 咪即係等於當日公民黨走去反對呢個遣送呢個斯諾登翻美國一樣咯，係咪先？ 係啊！ 即係你明明係你知道你嘅籌碼或者你嘅、其中一個香港政策法就係美國噶嘛，係咪先？ 美國承認你有獨立嘅司法管轄咯。 呢個斯諾登案嘅時候，你自己又要同美國對住撐，同呢個香港政府企埋一邊。喂，在政治上面是没有这个即是叫做 这些就交了 对错的，是利益来的嘛， 这些就交 了，是当在那个时候当政府要站在美国的对面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跟他揽在一起啊？ 好简单，如果你欧洲议会又好，你美国国会又好，你应该清楚讲明我们 under 什么 condition 底下支持这个美国继续 Donald Trump 总统签署这个香港關係法，延續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Under 乜嘢 condition？ 呢個同時係講俾中共聽。第一，中聯辦要縮翻佢嘅手，唔可以再干預選舉。如果唔係，你實輸嘅。我覺得香港嘅選舉已經係變成係一個中國模式嘅選舉嘅。呢、這個唔係一國兩制下邊嘅選舉。 所以咧，其實嗱，總唔總前我都唔係有一個意見。不過我只係覺得依樣嘢係會令到好多人露底。因為這個議題呢是一個禁忌來的，其實在泛民 不是你要討論，我不是說一定要總辭或者什麼幾時開始總辭，但是你這個叫做武器，手上的武器你一定要讓對方覺得他不可以如取如攜嘛。如果不是他繼續好了，下次你出岑浩輝他又 DQ 你，這個是博弈論， 你出周永康他又 DQ 你，那你沒得玩的，搞一搞一下李柱銘都要出來選的，那就仲死叫做 OOO Seafood 了，已經變成三個 O 了，就是這個法國豪裏面的三個 O 啊，真係，咁你冇得選嘅。對家就揀拳手嚟打，我就揀個老嘢嚟揼。你出埋陽心，我都仲好，係嘛？後生嘅就 DQ 曬。如果唔係，我覺得你就要釜底抽薪。既然我哋已經係反對派運動，反對派運動相對嚟講就即係好似韓國瑜咁啦，講夢想就得㗎啦，其實。是不需要講可操作性的， 是啊，你不想著執政嘛？ 我梗係啦，我唔係執政，我永遠都執唔到政嘅。呢、這個就係司徒華當年所講，同我哋告戒我哋。年青一代就是在野二十年嘛，就是1997年我們都不要想，二十年內都不要想做官，所以我就說如果你要想第二個方法，就是有條件延續這個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那個條件是什麼呢？香港要維持高度自治撥亂反正，包括中聯辦不可以再介入議會裡面的工作，也不可以再介入香港特區內部事務，包括選舉。如果不是你就組織個 delegation 將今次選舉裏面中聯辦所有干預選舉的罪證影印埋份彈公報，翻譯成為英文，就向呢個 Nancy Pelosi 陰差就去呢個告狀， 啊，即係去美國國會， 去美國國會告狀，係啊，就係話中聯辦干預選舉，你唔單止係香港引渡條例已經冇咗呢個，因為佢上次已經孖叉 泛民一定做唔到 林鄭㗎啦，就係將嗰個引渡嘅疑犯澳門人將佢 send 翻大陸而唔 send 去美國啊嘛。好啦，而家就係話喂，連選舉都係假嘅。嗱，呢個有殺傷力嘅，我覺得，因為而家中美貿易戰正正就係中共最痛嘅時候嘛。 依樣當然係一個即係一個選 option 啦，但係即係你講，如果泛民有依個色見，就唔會出嗰啲海報。 佢唔係冇乜色見，佢冇乜膽色，我覺得。 嗯。 佢知道，佢認識呢樣嘢。 依啲係等於你話嗰啲又老又醜，依四個字係嗰個禁忌，係佢哋嘅紅線。即係你話要。走去呢個美國國會呢，這個同美國 係啊，遊說佢哋取消呢個 取消香港關係法，咁佢咪覺得哇，我咁我咪同陳浩天一模一樣？ 我唔係，我就話 conditional， 你要 under 咩 condition？ 咁如果中共或者林鄭月娥所做嘅嘢符合呢條件，你咪延續佢咯。 嗯， 咁我支持喎。那個條件係咩？呢個係中共嘅承諾嚟嘅喎。我想問下共產黨點駁斥我先？你嘅承諾就係香港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啊嘛？呢個係同時向國際嘅承諾嚟嘅噃。咁邊一條條例講明中聯辦係需要介入香港選舉？我想問下，喺基本法裏 邊唔係啦， 有冇中聯辦要介入選舉？而家大公報嗰份嘢就係，因為大公報嘅老細其實個大股東就係中聯辦，你點解釋啊？你問我係嗎？我攞住嗰份嘢，你點解釋啊？ 佢鑑粗壞新聞啊嘛， 係啊，你可以話噶，你咪翻譯，你睇下美國佬信唔信你啊？人哋知唔知邊啲為之新聞，邊啲為之 propaganda 咩？美國佬分唔到咩？喂，上次啊喺美國國會個 CECC 個報告裏面有提到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有講到 嘅，有講到㗎，啊，除咗講引渡疑犯之外， 國務院個報告啊， 係啊，有講到呢個中聯辦嘅角色㗎，你夠唔夠僵啊？嗱，你唔使李柱銘嗰代啊，楊岳橋、陳淑莊、林卓廷， 嗱，其實你 長毛， 你點出個要點？其實咧，你等於睇《水滸傳》，點解要揾盧俊儀做呢個第一把交椅？因為佢員外。係嘛？即係點？因為你要招安又好，你要投訴又好，你要揾對等嘅。 係啊。 即係所以咧，其實咧 有骨頭有花㗎嘛。 關鍵係公民黨。 一定係公民黨。 嗱，我點名咧，真係。 一定係公民黨。 因為如果公民黨你係即係律師大律師依扎人咧，其實咧你去做依樣嘢咧，先至係能夠咧得到咧注意，或者係叫做咧會即係或者甚至係呢個可以接洽到。如果你揾一啲咧叫做咧。我李卓人是冇用的，我話俾你知，即係依種 唔啱嘴型咯， 唔係嗰只， 係啊，唔啱嘴型。 你同《水滸傳》一樣，喂，宋江多橋啦啩？ 你揾阿李逵去同朝廷接洽， 係啊，你揾阿李逵攞住對攞住對斧頭咁樣走去同朝廷傾招安唔得噶嘛？即係所以嗱，其實關鍵翻返公民黨，但係偏偏公民黨就係一個最錫身 嗱，唔係錫身，我覺得而係共產黨好聰明，通過林鄭去 engage 公民黨係最多嘅，我相信民主黨反而唔係。 嗯， 你見到陳淑莊當日在施政報告致謝動議裏面不發言不投票，你已經知道什麼事了。還有郭榮亨呢，還有跟著之後那些所謂的專業裏面的莫乃光啊、梁繼昌啊，這班呢他是 engage 了這班人，好了，你的整個泛民就好像共幹效應那樣就被他叫起了。 嗯， 所以我就說這個你要想清楚，今次選戰補選是兩年時少的輸了，大家出了力算，問題就是你泛民整個定位如果你不清晰的話，你兩年之後會大敗啊！其實係係選民離棄你，唔係因為建制派攞咗你啲票，係選民唔出嚟投票。呢，這個先就係個危機。上一次2016點解泛民咁多票啊？因為有689啊嘛。 嗯， 689其實加埋馮偉光，其實係幫緊泛民拉票噶嘛。 係 兩個豬一般的隊友。但係你諗下，而家林鄭佢搞咗咁多壞事，佢民望係高企。公民黨。跟林鄭做雕，即是給民望林鄭，然後林鄭就去 DQ 劉小麗，然後你就唯有派李卓人出來選， 所以 整件事就是一個什麼循環。 所以我由史諾登那件事開始數公民黨，和剛才所說其實關鍵成件公民黨呢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即是你說其他當然呢，即是各個黨派當然他們各有他們的問題或者不足或者他們的角色，但是你一數回轉頭呢，即係成也公民，敗也公民嘅，真係。因為如果佢真係同政府係有一啲deal，或者係有一啲咧叫做咧，佢哋會適當時候咧企翻喺政府嗰邊，譬如史諾登嘅事件， 喂，咁呢啲咧其實 undermine 緊成個選戰嘅。 嗱，好簡單啫。 但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一定係保到佢哋嗰扎專業人士嘅職位嘅，佢哋冇嘢嘅喎，其實係咪先？依種 嗱，咁你就變咗等於教協由昔日司徒華領導嘅教協係香港民主運動嘅中堅，到今日倒退成為一個教師工會。呢個係大幅倒退，葉建源。其實我講咗好多次，你唔可以淨係因為你嘅小學教師學位化成功，你就支持林鄭月娥嘅，冇可能。 咁你仲 咁你同建制派有咩分別咧？如果係咁， 咁你撥款幾十億咁點咧？ 唔係啊，係啊，我林鄭係聽咗你講，俾咗教師啦，小學學位，即係學位化啦 ，CM 變 GM 啦。但係問題你呢種 mentality， 你咪即係建制派咯？如果係咁，當日司徒華領導教協嗰陣時候，如果佢係咁樣嘅話，教協就唔會係支聯會嘅中堅啦，係嘛？你今日變成係建制，如果係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嗰條線一日分唔清，一日畫得唔清楚嘅話咧，每一次選舉咧，人哋就會將呢啲嘢抽你後腿。 嗯， 抽你後腿嘅亦都係對家嘅人，其實挑你呢啲咁嘅投票嘅嘢出嚟，根本你就俾緊人哋嗰個口實。然後咧，林鄭一手就 I engage 你公民黨同埋嗰啲專業議政嗰啲，另一手到選舉嗰陣時咧就起你起你尾住，咁你咪兩面不是人咯。喂，你反對派運動就好簡單嘅啫喎。逢鄭逢林必反 嘅 啫喎， 你喺我嘅立場， 逢共必反。 如果我係林鄭月娥，我唔介意啊，公民黨喺度嘅喎， 我梗係唔介意， 我好樂意添。 嗰個共幹嚟噶嘛，其實係， 係咪啊？好樂意添，仲話可以合理化我嘅政權裏邊咧，即係其實係有反對派，而係呢啲反對派咧係和理非非嘅，係呢個好 decent 嘅，係呢個絕對唔會咧去美國嗰度咧叫要求取消香港急政策法嘅。 嗱，但係問題你做 good boy 好啦。你有嘢收穫先得，你明唔明啊？即係話 ，OK， 我同你老共談判， 嗯、 你叫我唔好去美國 rock the boat， 得，你俾翻啲咩香港？ 嗯、 你唔好再做啲乜嘢，你要約束中聯辦乜乜乜，呢個政治談判啊，我覺得。 嗯、 你泛民如果咁樣，我就話你叻啦，真係，你已經行前咗一步，識得埋台同老共傾嘅，而唔係話你做 good boy 嚟做乜嘢咧？我想問下，係咪先？你而家做 good boy， 其實你係一無所得喎，香港人係。你政治上你得唔到任何嘅嘢，根本係。 嗯。 咁好啦，如果你話做 bad boy 咧，調翻轉 ，Donald Trump 咪 bad boy 咧？ 係啊，民粹嘛。 係啊，你見到奧巴馬咪 good boy 咯。 嗯。 bad boy 將會為美國攞到最多嘢喺中美貿易戰裏邊。如果你唔識得咁樣去同老共談判嘅話咧，你主動喺冇任何嘅 offer 底下，你自己去 discipline 自己嘅行為嘅政治行為咧，你呢世都出唔到韓國瑜呢類人，因為你太多紅線啦自己。 系， 系嘛？胡志伟讲多一句就话：哎呀，屌，翻去俾阿杨森屌添，咁咪大镬。跟住又话：哇，唔得，你咁样话支持美国取消香港关系法，又开会又嚟嚼佢噶咯，咁样。跟住佢咪唔出声咯。跟住你谂下，如果你一个后生仔，你喺一个咁嘅组织从政二十年，你会变成点啊？你咪变成一个 mediocre 咯，即系和稀泥嘅人咯。 因为你基本上 冇晒 character 噶啦， 好多地方都系禁区，所有都系 taboo， 系咪？ 系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係成個唔係咩白票派射落海嘅問題，而係你冇咗個 political imagination， 你從政咗咁多年已經冇曬政治嘅想像力喺度。 嗯， 係咪？無論點樣打選戰，點樣宣傳，到你嘅政治主張點樣重新號召翻喺雨傘運動之後感到悲觀、失望、情緒瀰漫嘅香港人，你都冇一種想像力喺度。 嗯， 你就用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石堅咁樣。音樂一響起，又擺個裝。 其實即係再差開少少，譬如話另外一位係湯房阿哥啊嘛，嗰、那個。 伍迪希、 啊、其實我都奇怪，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勝算不多，但係佢走嘅路線咧，都依然係好中庸啊，即係佢啲好温吞嗰種。其實我覺得佢依啲獨立同埋佢依啲咧，其實佢真係可以再激少少。即係譬如佢講到住居住問題，點解唔可以話俾啲年輕人可以？啊、有地方做， 我覺得咁嘅，其實我當佢係建制派嘅嗰、那個伍迪希，其實曾麗文都係建制派嘅。曾麗文，我覺得咧，其實佢哋一二三四加埋等於五嘅。 嗯， 你見到啱啱好嘅，其實 係 即係對家計票計得好準嘅，一個計票機唔夠嘅，其實真係。 嗯， 再加一個本土派，再加一個、主打劏房嘅。 嗯， 咁你一二三四五加埋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全部集中喺阿三嗰度咧，阿三就贏㗎啦，其實。 嗯， 你留意一下。大家以為哎呀唔關馮檢基事，其實唔係得馮檢基一個，係有四個，係三四個抽一個，其實係一二四五抽下三啊嘛，而家係，所以你加埋曬，其實啱啱贏㗎，阿李卓仁啱啱贏嘅其實， 因為他如果加上阿基是輸少少啫嘛， 係 係嘛，再加上阿一阿二咪贏咯。 咁啊，所以嗱，即係依個你可以話係即係共產黨嘅計算啦。咁啊， 唔係，但你要反手為攻啦，未到絕路嘅，絕路係自己揾翻嚟嘅，我覺得係。 嗯， 如果佢唔能夠俾香港人提供一個政治想像力俾香港人，韓國瑜好似林鄭所講係一個打嘴炮嘅騙子都好啦。但係佢係俾到高雄人有個想像力啊嘛，對未來政治就係講 future tense 嘅嘢，唔係講 past tense 嘅嘢。李卓人就講 past tense 嘅嘢，你講唔到 future tense， 你就冇辦法令到後生嘅人會出嚟，真係。 嗯， 你想我將來點？ 係啊， 你話如果雙普選重啟政改此路不通，咁我哋應該點咧？勾結外國勢力都係一個出路嚟㗎，其實點解唔係咧？如果我去參選，我主打就係勾結外國勢力，我估我得票 plus 泛民基本盤就會贏到啊陳凱欣啦。是不是我什么都不说，我就是说游说美国取消香港关系法。你泛民会不会因为这样不投我？不会嘛，即是基本盘啊。 基本盘一定在这 里的。一定在这里嘛，那十万票。那我这个政纲我就 plus 了那些人出来 的。这个就是我们当初讲等于用小鲜肉和美眉，你是抢额外那三千零四千票。 我要够赢，你要计算得准，这些是什么人？是的。这个就是中联办黨國機器比泛民選戰機係優勝嘅地方， 咪咯，即係等於你 要 clone 個咩人出嚟？ 你 Facebook 裏邊嗰個大數據就咁計算，你需要啲咩嘢啊嘛？ 係啊， 你係刮嗰二三千獨男又好，或者係啊肥花又好，咩都好啦。依扎你依扎根本係政對政治冷感，或者其實佢好搖擺嘅，你就要喺依部揾出佢嘅需要。 但我覺得佢哋覺得呢啲好似好唔光，即係唔光鮮嘅嘢，可能係。 嗯， 即係太過計算，但政治其實坦白講，選輸咗就乜都冇。所有門檻，你所有政治主張都第一步，你一定要贏。你贏咗先有嘢講，其實。 即係等於電視嘅觀眾一樣，既然係選舉同電視都一樣，係 mass， 即係講緊係一個群眾。而群眾裏邊咧，其實你係冇得要求佢哋嘅學識或者係教育水準或者個品味。其實咧，裏邊百貨有百客。你一定要咧喺嗰個選戰裏邊咧去計埋依條數。 嗱，因為始終泛民咧，你始終左交中華交係兩大紅線嚟噶嘛。 嗯。 兩大紅線嘅話，令到佢哋咧好多時候陷入好被動嘅局面嘅。其實。 佢驚失去基本盤啊嘛。 佢覺得自己唔應該咁講嘢，你明唔明啊？即係除咗驚失基本盤之外咧，佢覺得佢自己都唔認同嗰啲主張，譬如對150個移民，即係新移民配額嘅問題等等呢啲嘢。 嗯、 但那個正正就是現在你 plus 的市場裡面最需要的東西， 其實他錯誤了，他以為呢如果呢反對150個配額會令到新移民那些票呢是走失， 那些票從來都不是你那些新家園協會那些 票，第一這些票不是你的， 你看朗晴村就是， 第二還有少數的，其實他是不想那麼多他的同鄉來分著數， 其實年輕了那些都不想那些同鄉， 即等於美國那些拉丁裔墨西哥那些人，其實他不想那些窮親戚過來美國，因為搶他份工嘛，知不知道？所以你不要以為呢，即是你反對那百五個名額呢，其實是呢會失啲新移民票，第一你失不到，好像剛才劉世良說那些票不是你的，第二剩下少數的他其實心底裡面呢暗暗地歡喜，因為呢他不想他的同鄉、啊、或者過來呢搞到他或者住得更加逼啊，又或者咧攞綜援咧要申請耐啲啊，輪公屋又耐啲。你可以咁 sell 噶嘛？你話俾聽，如果繼續俾個百五，你就輪公屋就由五年輪到六年，輪到七年。你唔使嗰百五，就三年上樓。雖然唔係真噶，咁你同佢咁講，佢就話諗啊，係喎。如果少啲人嚟，我咪三年上到樓咯。咁你話佢點投票啊？或者佢暗暗地瞞住老公？都投了去泛民啦， 或者瞞咗鄭永信。 就即係我舉例頭先個 scenario 係，即係但係即係你有時 think out of the box， 即係話個選舉要度橋。 嗱，大問題咁啊，佢哋 too serious， 我覺得真係嘅。你諗下，如果 佢哋對人性了解太 淺薄、 太簡單，佢成日以為嗰種咧係即 係 A 加 A 一加等於二， 非黑即白，新移民一定保護新移民利益，如果你反對，一定會失佢哋嘅票。唔係嘅，其實 嗱，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咩咧？你不可以想住咧，你永續參選啊！而家呢個世代，我話俾你聽啊，做一屆就好好彩噶啦。你睇 OP 咧，第二任連任都爭啲輕埋添，贏咗好似三千幾票啊嘛，定六千幾票我唔記得咗。 三千零票 啊！三千幾票。咁所以我就話咧，如果好多時就係、是、喂咁林鄭嘅問題啦，喂，如果韓國瑜上一場要找數咁點啊？咁咪第二個上嚟咯。 嗯， 你明唔明啊？ 冇問題噶。 而家嘅政客嘅壽命可能係講緊四年五年嘅啫，其實係一任嘅啫。 係啊，冇錯。 你仲可以李柱銘咁樣由一個1998幾年一路跑到而家，係唔會再有噶啦。我覺得其實係。 唔係，甚至你即係所謂嘅即係泛民嘅名新星或者，其實你要預嗰個鋪或者個類型要好多。即係其實 係啊，即係好似 A V 女優咁咯。 Expandable 嘅其實，即係你唔好預佢好似以前嘅司徒華。或者楊三，或者而家 英雄人物千世而一出， 李卓人做咗40年噶啦，已經唔好諗呢啲，係嘛？全部最緊要貨架上面多款，依、這個唔得就嗰個上，係嘛？就算坦白講，你 DQ 唔切， 係啊，唔係我揾素人嚟 DQ 咩先？你睇我 Facebook， 我全部飲飲食食嘅，係嘛？今日就去排呢個喜茶，聽日就去排呢個澳洲牛奶公司咁樣嘅，咁你唔通因為我排澳牛 DQ 我咩？係嘛？冇可能噶嘛！所以我就話素人就係防 DQ 嘅一個方法嚟嘅。我任何政見我都冇發表過。好啦，跟住你就重新再塑造，睇下而家呢個 plus 嘅係需要啲乜嘢。OK， 你話左膠就一定會咁講嘅。咁你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咁你同建制派又冇分別咯，變咗就係咩？但唔係喎，你攞咗個位先好講。 而家去到生死存亡， 你生死存亡要攞翻個位翻嚟先。 你太聽力隻船沉啦，係咪先？是你讓苦魚上船先，係咪先？ 仲喺度拉小提琴先，可以 你泛民就喺度拉小提琴，係嘛？ 唔係咯，所以你如果攞唔翻個位置，就乜都冇得講。我話俾你聽，下一次民進黨啊，將會比韓國瑜更民粹嘅人出現。 佢以前都民粹㗎啦，不過將會 一定係素人更民粹嘅素人會出現。 係啊， 係咪？你睇呢個係當年你記唔記得小泉純一郎喺日本郵政改革失敗之後？為了得罪了那些嘅因為郵政是美日本的一個融資系統嚟噶嘛，咁黨內的人反對啊嘛，跟住佢解散國會大選，然後派出一班女刺客，就是、類似陳海欣咁啦，就是在 NHK 做新聞主播啊嗰啲，就去專係對付黨內那幾個最黑人憎的自己的叛徒，打死佢，這個就是最先應用呢個方法的就是小泉純一郎，心狠手辣，係嘛？跟住今次喺台灣選舉，佢出靚女都是一樣的你問我。咁你對我哋泛民嘅人嚟講，實在道德上好似好難接受咁。 係咯，揀靚女好似唔 係。如果俾你說服佢啦，當我係泛民呢、這個選舉委員會嘅主席， 我要說服佢哋個老婆先咯，唔係說服佢咯，真係噶喎。 即係點啊？李卓人搭件後生女就說服咗李卓人個老婆先。 梗係啦，係咪？佢點能夠接受到我呢？就算如果最後其實佢心裏面好想，最後都要含淚接受噶嘛，唔係投票啊，是含淚接受呢個小花喺佢身邊噶嘛。 唔係呢個係一個要考慮嘅原因嚟嘅，真係，因為事實上而家係性格行銷嘅年代，亦都係一個即係、人人都有一個新聞發放嘅平台，平頭品足嘅年代。你造成一個話題，其實陳海欣已經係佢雖然甩甩流流，騎騎咧咧。但佢已經行上咗嗰條軌跡㗎啦，其實。 嗱，陳海欣 最大嘅危機係李慧瓊啊！你問我。 陳海欣嘅例子咧，就係即係荷里活 B 級製作，但係佢秉承呢個荷里活三幕劇嘅計算。 計算個劇本係。 係嘛？最後呢個製作上咧，因為有錢，所以不惜工本，加埋特技 CG，其實佢張圖都 P 得好犀利㗎啦。係 啊。 咁跟住咧，但係最後搞掂，係嘛？其實個例子就係咁，唔怕舊嘛。我都開始強調。陳海欣就算佢講山竹集港，跟住最後感動佢出嚟參選， 我哋呢啲人梗係笑爆嘴啦，梗係。 但係好多人受嘅，同埋佢有故事，我再次強調，呢、這個故事係冇讀書都能夠咧領略同埋明白啊，所以你講到尾咧，未來泛民你揾素人好咩都好，唔未完嘅、那個故仔，你一定要幫呢個素人男好女好去度一個故仔俾佢。而這個故事呢是千祈沒深奧、是一定是好像電視劇那些即是 怎樣黃日華的角色那些 肥皂劇那些情節、我不理他有沒有單親啊還是這個小個的時候出身在哪裡啊、在哪裡擔個凳子做功課啊不要理這些、全部都要行這隻即是雖然你講出來可能你會覺得呢是很陳腔濫調但你要記住咧，即係成日都我再次強調，選舉同電視觀眾一樣，其實好大部分咧係唔中意思考，或者有啲時候咧係唔想接受咁多複雜嘅政治資訊，佢想要一種咧，即係我唔可以話鴉片式嘅， 佢要熟悉嘅嘢，我覺得 佢要一定佢要係唔使用 很多的思考方式他都能够理解，而你的政纲或者你的故事能够打动到他一个一 shot 的热情，而那 shot 的热情他肯去投票就可以了。 嗯， 即是我觉得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这个等于我要 本能反应来的。嗱，对不住，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讲到选举是一件咁唔崇高的事。但我告诉 你， 你 问我选举， 你见到推住啲阿婆或者系嗰啲咁嘅师奶， 推轮椅嗰啲系啊，一车一车嗰啲阿婆，你话崇唔崇高？ 系咯，就系咁解嘅。 如果你绑住自己嘅手，你咪继续俾人一车一车推阿婆去打冧你咯。呢、這个就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我觉得。同时，我觉得系咩咧？一个新嘅现象就系候选人要变成 KOL。 嗯。 嗱，呢个我觉得咧 ，OP 身上同埋喺韩国瑜身上咧，一个好大嘅启示嚟。 嗯。 如果你的候選人本身不是一個 KOL 呢，即是 KOL 你就是要有 character， 第一，第二你講嘢要很絕屈，又有啲真性情， 你 擺上去嗰啲片咧，你又不要變成膠到不得了，好像胡志偉咁樣對住鏡頭又諗你把聲啊，咁樣就唔得嘅。嗱，呢個我覺得你睇到今次就算係柯文哲都好啦，其實佢背後係有一啲嘅呢啲新媒體嘅策劃人幫。 柯文哲 全部都係後生仔嚟㗎。係 啊， 韓國瑜就係佢女。柯文哲就是另外一個後生仔嚟嘅，幫佢策劃呢啲 Instagram 啊。你以為佢真係個真人係咁過癮啊？其實唔係噶，係呢個人本身已經度咗一啲嘢，不過用柯文哲嘅方法演技表演出嚟啫嘛。 係， 即係嗰個演出個情係真嘅，柯文哲係，但個劇本 係，劇本唔係佢， 唔係佢嘅，唔係佢，嗰個生逼唔係佢嘅，其實。 係啊， 而家就係生逼政治嘅年代，係咪？你諗下啦。敗選李卓人都冇留低一句人哋記得嘅生弊。當日蔡英文敗選就係話最後一禮，最後一禮嘅，即係走完嗰最後一禮，佢諗住卷土重來，希望大家支持我走埋嗰最後一禮。當時嗰個演說喺台北係感動好多人，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而家群眾政治裏面咧，你真係要洗腦，即係換個腦袋啊！其實係， 嗯， 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等於當日我叫啲人去支持李卓人。去榕樹頭嗰度舉個人字嘅牌，因為我知道佢嗰啲最後尾嘅選舉集會一定係成班嗰啲嘅，即係泛民領袖咧一齊捲起三袖振臂一呼咁嘅場面嘅。其實做同唔做係冇分別嘅。嗱、嗯，結果嗰張相我哋就係成為《蘋果日報》嘅頭版嚟嘅，係係啊，嗰啲全部都係素人嚟噶，好多去舉牌嗰啲，有部分當然就係佢嚟到嘅義工啦，但係好多其實係我哋自己聽眾嚟嘅，係係素人嚟嘅，其實。 嗯， 他們支持這個理念就去做這件事，是嗎？這個也是一個好的啟示來的，其實你有個 imagination， 你有個想像力嘛。如果不是的話，你的套路就是這樣，其實對家就看穿了你的套路，即是你起手式一定是這樣，最後尾收式一定是這樣。 沒了，蕭哥姚松炎李卓人兩次，還會不會有第三次呢？泛民即是用這招，是嗎？即是此路不通的了。 那個問題就是你 talent scouting 也好，你有沒有這樣的胸襟去接納一些不屬於黨派裏面出身的素人。 嗱、 嗯、，OP 嘅崛起係因為民進黨願意噴後支持佢嘛。 係啊， 首爾市長朴元淳係素人，大阪市長喬亞切又係素人。呢、這個唔係淨係唯獨是台灣會出現，呢、這個全球我講一次係全球嘅現象嚟嘅。其實呢、這個全球嘅現象包括 Donald Trump， 佢都唔係共和黨裏面嘅主流派添。Donald Trump 亦都唔係。當初黨內初選嗰陣時，大家笑爆嘴 嘅，覺得冇可能噶嘛， 覺得冇可能啊！呢條咁嘅飛黃騰達咁嘅主持，把口又臭咁啊！其實你留意一下，而家參即係成為成功嘅政客咧，口臭係一個好基本嘅條件嚟嘅。 嗯， 口臭係咩咧？講嘢 outrageous 啊， 嗯， 即係出位啊，同埋咧冇咁多 red tape 喺度，即係唔好話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兜翻轉頭，跟住講講下又自己 defeat 自己所講嘅嘢。 嗯。即係以前奧巴馬嗰啲咯，好總統式嘅四平八穩、 啊、 八方討好嘅言論。 係啊，我成日都話泛民最令我頂唔順啊！嗰次我去呢個集會同阿 Lens 就係呢、這個DQ 阿小麗，阿郭嘉琪一上去又話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我話你上個禮拜又講完，如果今日係最黑暗，咁點解上個禮拜又係最黑暗呢？你明唔明啊？即係成日俾人攞嚟做笑話就係咁啊！ 嗯， 因為嗰個已經陳腔濫調到一個地步。是變成笑片啊，其實係。 嗯。 那你話可不可以諗過一啲好啲嘅 expression 咧？咁樣。 嗯。 嗱，呢啲我覺得好 minor 嘅嘢，但係亦都係反映到咧，當你冇咗個政治想像力咧，你要成為 KOL 就可以成為一個成功政客。其實泛民嘅，我相信好多聽緊我節目，你諗一諗我呢句説話。 其實大膽啲向嗰啲內容農場咧學習下，即係佢總之第一句就係一定要吸引你。 標題黨。 標題黨，其實反而向這個方向度下，是吧？ 即是你怎樣可以發掘你黨裏面的 KOL， 其實就算他有他都未必適用的。譬如在花生台Edith Lam， 我都找他過來做節目，他肯定是可以培養的。但是當他入了去胡志偉的支部，在那裡做社區組織幹事，然後跟回民主黨那套嘢去找呢個嘅申訴專員去請願，然後就揸住張封信影張相 ，finish， 其實就玩完嘅，因為佢嗰個形象已經進入咗一個李卓人式嘅泛民，由八十年代開始，跟住最後尾仲出張 banner 叫做成功爭取，咁就全個套餐。即係如果仲係用緊呢個咁樣嘅模式嘅話咧，佢會同那個新生代的疏離會越來越犀利。我再講這個其實 不是關乎他們究竟是不是招土，是不是白票，是不是昔日在散運結下的這個恩怨，其實不是，是個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的問題，即是政治溝通的方法。 因為我教書其實都已經對新現在年輕的一代呢，真的完全他們的思考方法和他們喜歡的東西已經是很不同了，已經 跟我們那代， 跟我們那代完全不同，也都是耐性是很低啦，亦都是很容易變啦，呢種咁嘅，即係冇嗰種 loyalty， 亦都冇嗰種政治嘅 commitment 嘅。其實，但係呢扎年輕人咧，就係將會好快，可能係中高中或者係啱啱大專， 佢進佔主流添啊！ 佢擁有選票啊，每年都會多咗呢班年輕人。嗱，成日話咧，點解成日計一條數咧？就係話，喂，你蛇齋餅種嗰啲廢腦，所謂 嗰啲會死噶嘛，推輪 嗰啲會死噶嘛，推輪 推多兩年 推唔到咁多屆噶嘛。但係年輕嘅而家 四年先選一鑊， 而家十零歲將會有十八歲投票權嘅，係一代一代出嚟噶嘛，呢啲人，所以其實係有希望嘅。我咁講 有希望，但係你要， 但係你要 market 一啲 product 係啱佢哋噶嘛， 你要箍到同埋令到你撈到依扎新生代啱啱將會擁有投票權，或者係將你已經擁有投票權十八歲、十九歲嗰扎。那一堆推住輪椅去蛇渣餅中，你攞唔到噶啦。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你睇一百毛嘅興起與衰落，你就知噶啦。由當初好有型，代表年青人，跟住到一上市嗰下，老細已經玩完噶啦。其實佢肯， 因為上市， 因為上市呢一步係好 Q 老土嘅。其實喺嗰啲後生仔眼中啊，你同嗰啲財閥有咩分別啊？係咪？你講咁多呢啲咁嘅嘢，最後屘原來行呢步，跟住而家嘣一聲插水，玩完噶啦。你問我，對後生仔嚟講，佢就走咗去第二度噶啦。其實佢嘅 attention 啊。所以呢個一百毛啊老細嘅崛起與衰落咧，係一個好好嘅證明嚟嘅。即係你唔可以諗住我出一個政客，哇千世而一出，挽救成個民主運動嘅一個英雄人物叫做 Lance 咁樣，咁啊死得啦。係咪呢個人一定就玩完嘅？其實 哇，今晚都幾勁， 差唔多啊， 4800幾喎， 831啊，咁 啊都見得人喎，呢個數字啊， 直情可以上市添喎。 咁我哋要上市。 喂，坦白講，我哋嘅動員能力隨時係高過泛民嘅，其實 咁堅， 真係噶，即係唔係即係你講 call 普通人出嚟，因為正正就係當你嘅政客其實喺外國都係嘅，你而家要成為 KOL 先可以成為政客。加拿大總理呢個 Justin Trudeau 咧， 杜魯多 就係一個咁嘅人嚟。 嗯， 你話佢係咪一個小鮮肉咧？係，係咪一個空心老官咧？都係。但係問題就係佢拿住一啲 value， 企咗喺最 cutting edge 嗰個位置，譬如大麻合法化。他就攞盡曬嗰班新生代的歡心㗎啦，其實我得罪你嗰班老屎忽有乜所謂？ 喂，法國總統其實都係㗎， 馬克龍都係㗎，係啊。 馬克龍佢攞佢同佢老婆嘅故事係嘛？ 係啊， 佢攞嚟 sell 子弟戀嚟㗎， 子弟戀。喂，咁你同呢個法國人嗰種浪漫同埋佢哋嗰種嚇濫情又好咩都好啦，即係其實嗰個文化佢 sell 呢個故事就搞掂㗎咯，係咪先？你唔好理個左膠總統。 唔係，但係其實而家左膠都好啦，就算佢理念係左膠咧，佢行銷左膠理念嘅方法。都已經好唔同㗎啦，其實係，就再唔係話即係綁住個頭巾，然後即係揸住個拳頭咁樣寫文聯咁樣走出嚟唔得㗎。 係啊，唔得㗎啦嗰集。 係啊，因為佢行銷嘅方法 同埋仲要真係要顧下個身世，即係呢啲另外一集你慢慢講啦。即係嗰個造型咧，我 呢個就傷感情。 嗱，我唔想人身攻擊，對唔住啊。 呢啲 我想得嚟，我都會著翻件披啦，咁樣即係呢啲嘢就啊基本盤係嘛。即係但係即係你都知啊左翼即係啲形象咧係好鬼 casual。casual 到有啲時候，我哋捉大學嗰時候講過 ，casual 不等於隨便， 係肯定係 咪先？我哋仲出過一本書俾人投訴， 俾人少，我哋嘲笑， 俾係 被人系派系行啊嘛，写个篇嘢。 系啊， 我仲记得 啊，呢度粉奖雷烧死我。 系啊，系行里边 嘲笑啲女同学嗰啲衣着啊。 系啊，我写个篇咁嘅嘢，我仲保存嗰篇系行嘅，希望有机会抄翻俾你。 唔系，我哋嗰阵时就话，点解一定要着 OKM T 恤咧？啲女士。同埋一定要穿呢個闊腳嘅喇叭褲嘅牛仔褲咧。 你講緊1984年 嘅。1984年嗰陣時係啊，即係永遠孭住一個中文大學嘅布袋，個頭又好似比較油膩咁樣。 我唔記得寫乜嘅，總之就 總之好乞人憎。 如果有評機會咧，就一定被投訴嘅嗰時候。 係，總之好乞人憎㗎啦，所以引起呢個軒然大波就係俾人哋群策啦。 係關我事。 其實一樣啫嘛，我哋當年咪就係打嗰啲老屎忽咯。其實就係我哋學系裏邊嘅老屎忽。 嗰啲師姐啊。 梗係啦，正正就係督正我哋死穴啊！ 嗰啲師姐唔高興啊，因為我哋講緊嘅就係佢哋嘅造型啊嘛。係 啊， 嗱你講七八十年代咧，啲大學女生咧就係咁嘅樣噶嘛。 係就係以不打扮瀨瀨為榮咯。 咪咯， 女仔都好瀨瀨嘅，其實嗰陣時。 嗱，佢哋叫做咧叫樸素， 樸素唔等於瀨瀨。 係啊，佢哋覺得化妝咧係代表妖異。 穿裙都不得的，被人秒的那陣時。 係咁啊，總之你見到師妹咧入到嚟咧，就算穿長裙咧都覺得。 是啊， 秒下秒下咁樣噶嘛， 即係都唔知搏乜咁樣。 係咯， 啊，成個氣氛都好清教徒嘅嗰陣時係。 係，我記得啦嗰陣。 其實呢個就係塑造咗今日嘅泛民咯。佢哋咪當年嗰啲清教徒嘅大學生咯。 佢哋咪就係我哋嗰時嗰啲。 係就係嗰啲阿李卓仁就係嗰個年代我哋 大我哋幾年 啊 嘛，咁樣咯。 大我哋幾年啦，係啊。 係啊。 即係我哋已經係睇佢哋唔順眼嘅啦嘛。其實 我哋入去嗰時咪覺得哇呢班老餅，或者呢啲咁嘅造型， 哇大佬 國事學會著件。穿件 T 恤，嗰件 T 恤都唔知洗到幾多次。 唔係啊，嗰件 OKM T 恤唔係佢嗰屆啊，係四年前佢自己入學嗰屆啊，佢四年後穿緊嗰屆係佢一年班嗰件 OKM T 恤嚟㗎， 係。咪就係咁咯。係 啊， 即係嗱，即係講到造型傷感情嘅，即係我唔係講而家嗰啲嚇，即係啲人嘅造型，但係即係將來係要注意，因為依一點咧都係一個咧觀感嘅問題，係嘛？ 哇，好明顯嗱呢、這個。你除非你不參與選舉，選舉眾人之事，你都是要即係經過眾人的目光， 嗯， 咁樣去篩選嘅， 嗯， 所以呢個咧係唔係末知嚟嘅，即係唔係唔重要嘅，我覺得，反而形象先就係最重要， 梗 係 重要啦。 但係你個形象唔可以係虛構嘅，但係你見到建制派一個虛構嘅形象都食到啦。 你見到鄭永信、阿、啊、陳健康， 係啊。 個造型係咪？ 佢全部都係即係一個計算下邊嘅產物嚟㗎嘛。如果泛民你唔計算，你咪蝕咯。係啊，其實可能就係爭來回，就係爭咗幾百票嘅啫，就係爭咗幾千票嘅啫。好、 嗯、 簡單嘅啫，下一步好簡單。如果佢大數據運作成熟嘅話，佢可以因應呢個比例代表制嘅選舉，然後咧將佢 segmentize。陳健康係針對女性，成個九龍西裏邊女性 total 係有12萬票，中產專業女性投票嘅四小龍、美孚、黃埔，淨係陳健康去吸。好啦，鄭永信就係邊啲咧？就係叫做低 B Kingdom 裏面嗰啲爹哋媽咪做呢個小鮮肉乖仔，咁呢度有幾多少票？佢咁樣去出人嘅話，佢可以食到你盡，我話俾你聽，真係。所以我話泛民最大危機係兩年之後啊、 嗯， 你仲即係黑人黑夜打烏鴉，真係仲喺度盲摸摸。 你就浪射， 係啊， 佢就雷射點住你嚟投彈。 其實射落海就真係泛民，我覺得其實好彩佢個對手。就都係即係進化當中，我相信兩年之後咧，佢、 嗯、 不斷咁樣收集個數據，不斷咁樣去做 profiling 咧，其實佢可以成熟得好快嘅。咁、 嗯、 然後跟住咧，佢就真係咧按照呢個區，嗱你唔好以為沙田、新界東喺過去每一屆裏面咧，泛民都可以議席佔多數。如果佢 target 咁樣出嘅話，每個緊夠贏、緊夠贏咁樣咧，唔使攞多，唔使攞突嘅話咧。佢就最後尾咧，我相信甚至喺新界東所得嘅議席，建制派都會超越泛民。 嗯， 係啊，真係嘅，即係佢每一個人贏多你幾千票就夠啦，唔使射落海，即係唔使嘥咗佢。但你就即係因為大家喺度競爭咧，就各自咧就係咧，仲係用緊一個最傳統嘅方式。咁所以呢個我相信係最大嘅危機嚟嘅。兩年之後，其實今次連敗兩仗。已經是一個即係十分之響亮的警號嚟嘅。 係啊， 連敗兩仗， 同埋兩年好快到嘅啫， 好快嘅真係嘅。你出年區議會選舉，正路泛民應該爆一兩件新人出嚟，真係嘅。 嗯， 精心即係後邊去度都好啦，你都要爆幾件呢啲新人出嚟，咁你先至咧順理成章咧，再希望可以咧喺下一屆嘅立法會選舉裏邊，由佢哋去做一個 breakthrough。不需要全部都是 不過起碼有爆一兩件呢啲人出嚟，攞翻傳媒嗰個焦點，咁樣咧，我覺得咧，起碼咧，大家會覺得係有一個即係希望其實。 嗯。 所以泛民係咪絕路咧？其實係取決於佢哋。 係啊，都我都講咗啦，既然已經係絕處啦，係咪先？都冇嘢輸啦，仲輸咩啫？ 係啊， 你輸多一席，輸多兩席都冇分別噶啦，係嘛？ 其實議會政治亦都進入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啊，已經係前景暗淡噶啦。 嗯。 當以往英治時代個議會文明係建基於個宗主國，佢唔會夾硬嚟啊嘛。佢有一個根據 所謂大家 英國國會 House House rules 嘛。 House rules 係啦，佢唔會夾硬嚟啊嘛，發言唔會夾硬嚟，驅逐人出去唔會夾硬嚟啊嘛。你睇黃宏發嘅年代已經知啊，施偉賢做立法會主席嘅年代，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大口狗啊嘛，叫做立法局主席叫做。咁所以根本上你再用翻英治時代嗰套文明規則去同一班土人去玩嗰陣時候。你就等於嗰個美國傳教士去亞曼呢個印度群島被人射殺一樣嘅啫。 我再次講，嗰啲咪公民黨咯。 係啊， 公民黨咪繼續用緊英治時代嗰種咁嘅身段或者嗰個禮儀去面對而家嘅政府咯。 咁你咪繼續就會逐個逐個被人射殺咯。其實係。 嗯。 咁呢個亦都係我相信對佢哋嚟講係要提嗰個重新嘅一個政治主張。我再講一次，呢、這個政治主張其實係有一個政治嘅想像力。 嗯， 是令到就算無論是激進與保守，大家有一個辯論的空間，通過這個辯論大家可以團結回大家，不是變成是一埋位就是小人老母這些東西，而是變成是真的一個路線的辯論，然後將它變成一個新的一個 platform， 這樣呢你就真的絕處逢生了，可以橫掂都已經差不多去到死寂那麼滯了，你再死下去其實就是到比例代表制你都死的了，其實很簡單的，四五議席的你就拿回兩個，四議席的隨時是三邊，三個對家，一個是你， 如果計算得準的話，你再換了一個叫做中間獨立的候選人，但其實是建制那些，即是方國山那些 買曬的了，你 問我就是那些， 如果歌姬都買得的話，哪吒又怎麼會買不到呢，是不是， 就是這樣， 是不是他什麼都可以搞得掂的了，其實已經是，因為他見到就是說，喂，原來不需要根正苗紅的， 不用的， 這個就是叫統一戰線咯，統一戰線就是說我們共同敵人叫做泛民， 不是，就是收購而已，就是我有些公司是吧， 我不想請人做了，我就收購一間回來咯， 是啊，買回來而已， 買回來而已， 明明你而已， 是 啊，跟著打完了殘了那就死了，變成狄志遠啊或者黃成志咯，我說今集就差不多了，我們都做了 好，thank you 一個鐘頭四十五分鐘， 哇，係都做咗咁耐，直落， 即係兩集光明頂嗰度，呢度係，咦？咁你光明頂嗰邊開波咁點啊？快啲走過去咯，係 啊，即刻過去啦。 啊，咁咧就呢、這個各位希望咧，如果多啲見到白偉衝上嚟嘅咧，就要大家留言， 係多多支持， 留住佢啊，即係點先啊？ 咁咧就盡做 啊！咁我哋就呢個壯大我哋距離呢個不日就上市啦，其實可以。好啦，今集差唔多啦，多謝阿白偉聰。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是啊，数一数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的， 不要只是说屋企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写字楼，你自己想想你没有自己任何的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呢，你就会有些东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会慢慢失去， 是 鄭成功原來就是這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出世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酒吧街、那裡在那裡消費、等等，或者蘭桂坊、樣，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